7月25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 是啦，提提大家，现在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2%， 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现正生效的。 好似过咗好耐咁咩？ 唔系，因为好似keep 住都冇乜停过手啊嘛。因为我哋而家即系最近 weekend 都有好多嘢做啦，即系要讨论下嚟紧我哋有啲咩嘢嘅大计啊，即系嚟紧有啲咩嘢嘅一啲 都系嘅 题目啊，咁样 都有啲嘢嚟紧会发生，大家留意住啦。咁但系短期内会发生系咩啊？就系一阵间六点钟，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将会有 Wiz 嘅出现。 冇错。 有乜有其中兩位成員咧？我覺得今次好有趣， 大挑戰。 對於我哋嚟講，同對於佢嚟講都有趣，因為今次派出嘅代表就係 Mu 同埋 Jazz 啦。咁佢哋 都 話 聽咧，佢哋少 講。佢話佢哋都話啊，平時講嘢嘅擔當唔係佢哋兩個嘅，主要係啊黃宇山啊、Moi 啊嗰啲咁嘅。咁但係今次啊咁啱就佢哋兩個上嚟嘅時候，就要焗住嚟啦。但其實幾好嘅， 有趣㗎。係 啊， 的確嗰個角度會有啲唔同咯。又 係啦，同埋其實做到嘅係 push 出嚟嘅啫。 係冇。 是啊，你如果听紧嘅话， 夹硬逼佢哋啲， 就好似你整歌一样啫嘛，都系 push 出嚟噶，不断冚掉重练，冚掉重练 ，deadline 到你就会做到噶啦。所以如果你平时好中意Wiz 嘅音乐，亦都有听佢哋访问咧，今日呢个应该几有趣，因为你会听到阿 Mu 啦，同埋 Jazz 会系啊，基本上佢哋分享晒成只碟讲即系嘅内容咁样啦， 少听到嘅一面啦，咁样 系啦，因为佢哋就会除咗介绍。新嘅派台呢所至关重要事情之外，亦都会即係回顾返成隻新专辑《如是者我们都在黑暗中作落》嘅成个过程啦，即係过去呢一年多啲嗰、那个心理状况係点样，点样反映喺啲歌度，同埋有啲冇派台嘅歌都会提到嗰陣时係点样出现嘅。 係咁啊，所以一阵间六点钟呢就留意住啦。 Yes, yes. 而琴日呢即係我哋呢个嘅音乐桑拿当中啊，就即有很多朋友都反映翻好有教育意义，觉得 不嬲都系 咁啊，所以咧直头有一些好朋友已经私底下话，佢啱啱琴晚就已经即刻飞咗去东京，真系咁巧。佢话就算今日东京个天气咁热咧，佢都系真系要喺东京嗰度以示致敬咧，系喺度喺街头度一路行街一路听我哋做节目嘅。 有冇哼翻嗰首歌啊？ 我直头 send 咗本身嗰段歌嘅原版俾佢， 叫佢拍个 reels 或者 story， 跟住就配翻个音乐， 咁就真系非常之应景啦。咁所以觉得有时好有趣嘅一啲富有教育意义嘅音乐。议题或者话题都好啦，即系原来有啲朋友仔都会感兴趣嘅。 系噶，有啲无论你本身系玩音乐定系冇玩音乐都系嘅，即系有啲玩音乐嘅 friend 啊，咁佢都听到啊，睇到都哇几好喎、啊，即系咁样样，好叫做好。簡單幾句去概括咗我 Eurobeat 係點，然後先再深入講，咁都覺得幾有趣。 又好短時間內就明 咗啦，最緊要係呢樣嘢啊嘛！你講完啲人哋唔明係冇用啊，最緊要講出嚟，你想人哋明白啊嘛。 係 啊， 咁所以希望即係同時間，亦都希望我。啲朋友喺東京咁熱嘅天氣底下都可以行得好開心咁聽我哋做節目啦。 記得飲多啲水，唔好中暑啦。係啦，啲天氣都比較辛苦。咁所以啊，承接住尋日一個咁富教育意義嘅一集咧， 係 今日我哋亦都啊可以攞啲有啲內涵嘅議題出嚟講下。 內涵係點有樣有內涵？ 因為最近咧喺我嘅生活當中咧有兩個同音樂相關嘅。议题出现咗，咁呢啲其实冇一个特定嘅答案嘅，咁只不过系睇你即系大家讨论嘅，通常都系呢啲好啱攞嚟做讨论题目。第一个咧就系、因为之前喺 Tomorrowland， 即系一个好大型嘅国际嘅电子音乐节，就啱啱完咗啦，系啱啱即系香港时间 weekend 咁样。咁跟住就有好多啲片就開始就 po 上网，大家会睇到啦。咁因为而家咧，其实有某啲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咧，佢哋。已經係玩一個叫做 visual 啊，影像上面咧都玩得非常之誇張嘅。咁甚至乎有啲 meme 係講緊話，哇掛住睇啲影像都唔記得咗，原來有唔記得咗個 DJ 喺度啦。咁即係個影像某程度上喺嗰啲表演者嘅表演項目當中咧，可能係超越咗嗰個表演單位同埋嗰個音樂本身㗎啦。咁係真係好目不暇給嘅，係我人生我都好想睇一次。咁我唔知。佢會玩幾耐咧呢件事？咁但係咧，通常呢啲片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所有喺現場睇嘅人咧，都情不自禁就會攞起個電話就拍低佢啦。所以你會見到成個 观众嗰个海啊，全部都拎起咗电话拍， 电话嗰个 mon 咯，全部睇到。 所以亦都会令到呢一啲片咧，网上面嘅 comment 全部人咧都即系有好多人都会留言就话可唔可以叫啲人放低电话啊，或者即系已经本末倒置啦，即系你去呢一啲嘅音乐节，其实你系享受音乐应该要喐嘅，而唔系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咧举高个电话就咁拍低。咁你翻去系咪真系睇咧？其实你翻去睇，咁你而家现场有得睇，咁点解你要拍低咧？咁咁當然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啲人就會話，咁人哋想記錄自己嘅嘢，咁 有咩問題 啦、啊？咁佢可能全日睇12個鐘頭嘅音樂節，佢只係呢10分鐘可能拍低咗咁，咁所以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 可以理解嘅， 即係佢可以喺呢個表演項目嘅其他環節，其實可能佢好 enjoy 嘅咁樣，即係因為你只不過係睇到一小部分啦咁、只不過通常呢啲一小部分全部都見到啲人拎住電話影，咁坦白講係真係，如果你現場睇到你係有一種忍唔住我都好想拍低嘅感覺係真嘅咁，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拉開啲講就，其實我平時睇音樂會係唔係電子音樂節都好啦，我就一諗，其實真係舉機拍低佢嘅呢個。呢、这個行為究竟係有冇係啦，或者有冇個標準？其實應唔應該咁做咧？呢個又係冇答案嘅，呢個第一個問題。 講真嘅，我自己覺得啊，普通樂迷嘅一個諗法啫、真係即係無論係一啲電音嘅festival 也好啦，一啲普通嘅演唱會也好啦，即係我作為一個普通樂迷。我俾咗咁多錢入去睇 show， 我都想攞翻走啲嘢噶嘛。即係當然入邊攞走嘅係你現場嘅一啲體驗啦。咁但係同時間有時回憶，以前有好多時候科技冇咁發達，嗰、那個回憶真係要靠你個腦去回憶啦。咁但係而家科技咁發達嘅時候，喂，我真係想帶走可以有個拍低實體影像嘅回憶帶翻去。咁我又覺得。我覺得可以理解，好似波城頭先咁講，你唔好成場 show， 可能即係講緊幾粒鐘，你都係長期舉機咁、我覺得梗係咁算啦。你翻屋企睇 mon 都得，都一樣啦，係咪先？咁但係可能預正喂，啱啱嗰段時間我等成日，就係嗰五分鐘，我好喜歡個 artist 出嚟，我好興奮。我覺得拍低佢都無可厚非嘅，除非可能場館一早已經 set 好咗一啲嘅規矩， 就係啦， 係啦，即係可能整個入場曲，即係唔該熄咗你個電話啦，咁樣先好入場嘅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啲咁嘅規矩就另計咯。 因為我自己趨向咧，就我想，我覺得其實冇所謂嘅影啦咁。只不過好似好大量嘅留言一面到咧，都話緊呢一啲舉電話嘅人咧，咁我就覺得啊，係咪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真係咁，當然如果 遮到啊，遮到佢哋後邊啊， 唔係啊，佢純粹係覺得呢啲人佢唔係享受緊音樂啊，佢唔係享受緊音樂啊，佢、只不過係我唔知佢哋嗰個形容係咩啦。咁係咯，因為好多人咁樣講，咁令到我會覺得係咪真係咁大問題咧？所以我先至有咁樣嘅諗法。咁當然，如果你即係遮咗後面，咁你冇計啦。咁個個都拍低，咁其實你拍低，因為我自己都會拍嘅。咁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我好中意嗰個 artist 嘅時候，我拍低記錄嗰一刻，因為有啲感覺係睇翻片會有。我譬如幾年前去新加坡，有一首歌。嗰、那個 moment 咧，我而家都好記得嘅。咁、嗰個 moment 我係有拍低到，所以我每次間唔中咧，我就會開翻出嚟睇，然後就會有一種毛管動，覺得哦，我人生經歷過嗰一晚嘅嗰個 moment。DJ Snake 玩緊 Middle 呢首歌，然後個沙灘邊放煙花呢個畫面，我到而家都記得。咁、我間唔中我就會攞翻呢段片出嚟回味呢個人生咁好嘅片段。咁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嚟講其中一個功能嚟嘅，而第二個功能好實際嘅。我譬如好欣賞一個 DJ 咧，我有陣時會，譬如佢有某啲歌或者成咧，我會拍低咧，然後我翻去聽佢啲 transition 點樣 學下佢。係啦，呢個係工作上嘅， 呢個 係 工作上嘅，係啦，即係你會想，哦，咁其實佢點樣做咧？現場聽嘅時候感覺係點咧？跟住記錄咗佢，然之後翻去就會好似温書咁咧，會開翻出嚟聽，然之後數啊，然後試下咁。呢、這個就好功能性嘅另一樣， 係 係啦，即係呢一個就係對於呢樣嘢上面，我自己覺得係咁咯。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呢同樣嘅問題咧，我覺得係引申到好多 唔同嘅场合嘅，即系就算我唔好话系去一啲嘅电音节或者可能系演唱会啊，可能你入嗰啲主题乐园夜晚放烟花，喂，好多人都会举机拍佢啲烟花，哇，好靓个烟花咁。咁你好少会听到人讲话，你都唔享受当下个烟花爆嗰下嘅。 我觉得其实都有 嘅，系嘛， 即系你去旅行咁咯，去旅行净系咁影相咧， 系 啊，即系你花九成时间影相，我觉得呢就过分咗咯。 系 啊，咁。但如果你即係每個景點影少少，跟住你去 enjoy， 我覺得 OK 嘅。 我會覺得係每個人享受嗰個 moment 嘅方式可能有啲唔同，即係爭在，即係畢竟啊嚇，即係而家嘅世代都係一個打卡向得好嚴重嘅世代啦，好多人享受嗰件事情本質嘅方式係透過分享佢嘅影像啊，分享佢嘅喜悦俾佢啲朋友睇，即系会再令嗰件事嘅开心放大咗啊！即系可能以前我睇个 show， 我自己睇，我唔拍低嘅，咁然后就自己一个开心咯。咁但系然后我拍咗一个我好中意嘅 artist， 可能短短地，真系唔好太过分啦，即系你唔好拍十几分钟啦，系咪先？ 都癫嘅， 即系可能拍首歌， 啲人成个 show 拍低咗先。 系咁，呢啲真系直头系唔得添啦，即系直头系有呢个版权问题添啦。如果成个 show 拍低，除非你自己留念啦吓。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可能拍一首歌嘅，咁我而家放上网。嗰、那個快樂就係由自己嘅快樂開始會再放大啦，因為可能你會發現生命當中你會遇到好多啊，原來有啲朋友你都唔知道佢都係鍾意呢一個嘅 artist， 咁成機製造咗一個機會去有一個溝通嘅話題啊，或者一個橋梁啊咁囉。 係，我都覺得呢個講得非常之啱。 係咪呀？所以我其實睇嗰啲女 DJ 打碟嗰啲呢，我都好鍾意拍低聲俾你睇㗎，即係主要其實我都唔係為咗自己呀，因為我都係想分享喜悦俾你囉。 都係拍低係啱嘅，因為拍低冇嘅，有時你真係去到夜晚晚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呢， 你就會做啲咩呀？ 就会諗起一啲往事，跟住你就好想攞返啲片段啲相出嚟睇，回忆下嗰一个 moment， 哪怕嗰件事係开心定係唔开心都好啦。 好友都不想谈到关于你的心事，讲了一千遍我也不烦厌，分手的短信也都说不上够血腥故事，心事应该要尽快翻译。然而，也在偷偷自控过去照片，偶尔也要痛快喝醉再割眼前，偶尔记挂你每晚频繁的致电，又有时偶尔我会约个派对放纵作死，偶尔却会厌恶这种游戏，偶尔记挂你不知觉地，做错只是我一种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明有意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吃喝当作老友发展，有意有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尔责怪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是偶尔。每一晚通宵就几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串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道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望做主角嘅笑话。一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再偷偷地记下你碎语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只系偶尔都会有啲挂住你嘅时候。其实再讲更多。原来你先清楚，害怕一次次做错，只有一个删除。 听话你啊，首有噩梦扭蛋 featuring Eagle 陈天豪嘅派台作品叫《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啊， 好好听啊！我如果有现场都想拍低啊！

在记忆的地图，成为前进向导。 梦见陌生人呢家嘢咧，好老实讲，我冇试过嘅。咁但系梦见一啲好耐冇见过嘅人咧，就好似间唔中都会发生。而呢件事系嚟得几开心、几温馨嘅添。 类似麻醉状态，当我自觉迷信你。沉迷到与世隔绝，在眼中只有你。吻下来或者神奇，但后来是漫长妒忌，失去重要性，难道我厚着面皮？问你何以后退，左顾右盼，忘记找我。怀疑我也许太笨，下意识相信过，在乎你摇摇晃晃，有啲想知道我未来没有我，只有更坎坷。无意识碰上这一场爱，染上这一段。 两首作品包括有 Yika 的《仲夏夜之梦》，同埋佢系 Sophia 雅乔《无意识爱人》。不过喺呢啲梦境当中咧，终归见到嗰个人好耐冇见，都系会有原因嘅，都系要始终同嗰个人讲句拜拜嘅。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自问我是平凡人，没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嗯嗯，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

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愿能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谈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断裂。在每天可歌可泣地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钱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曾做曾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绝不可以涉嫌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不强调太过认真不可教，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本款，未来新世界怕被结果。掉你披过的雪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 不过梦境呢家嘢就留翻喺梦境里面发生啦，唔好将佢带入现实啦。Felix 林志乐，忘记陈祖。 尽力换来风景都会遗失。挣扎后我会睡，怎解释世上公允，就算伤患累累习惯强忍，食干眼泪绝地求生，练习都知好天点敢教训。我吞过一千种悲伤和一千种破损，没预料着未曾兜转，时间可成咒语，命运怎可以随我意愿？但我不甘终点没有月圆，尝尽了艰苦之后未能解脱。当一切渴望流过我，当一切愤怒无端会醉成暴雪。消化后趁怀多奢想，结局吸引，就算安慰同情没法强忍，刻苦努力为了重生，明明昂然勤劳活过，谁要受罚？我吞过一千种悲伤和一千种破损，没预料着未曾兜转，怎可以随我意愿？但我不甘伤口没法保健，尝尽了艰苦之后未能解脱，当沮丧会让全世界唤醒绝处，我知道希望太浅，更知道生命太深，存在仍比悲伤更重要，呼吸到接受我至少。千种悲伤才知心不会穿，绝望慢慢就能超脱，时间怎会成咒语，命运里边不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记那次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生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真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到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雪天拥着你入面。No。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转。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心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行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缘分差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咎。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若时日都带，为你直说别离今后。捉紧去飘出宇宙，悲伤痛苦怕乌有，地球裂开亦跪着双手。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郑秀文《吃掉悲伤》，同埋佢哋系 Pandora 找出秒针的缺口。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In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今日呢一队嘅嘉宾七碟啦， 创作总系需要一啲催化剂嘅，所以呢一句唔知啱唔啱佢哋啦。Whiskey on rock， 哇！而家连英文嘅食字都食到咁高阶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终于见到佢哋啦！有个 Visa， 系 ，hello， 今日有两位代表上到嚟啦 ，Mula 同埋 Jess 啦。咁啊，我哋送上啊呢一个卷轴啦， 好紧张 啊！ 呢个都正，我哋整个就系啊 ，Whiskey on Rock， 哇 ，OK 喎， 得唔得？呢、這个得唔得 ？OK， 呢个我哋自己都觉得好正嘅 ，Whiskey on Rock， 佢中意饮酒啊。 哦， 嗱，唔好讲呢啲嘢噶， 因为本身咧即系 Visa， 我哋已经放弃咗咧要食呢个中文名，因为上次都系英文啦，系啊。Wish you great success 啊！咁跟住阿斌本身谂咗 whisky 先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谂紧啊，可以加啲咩元素咧？咁跟住。 on rock 呢個 rock 又 double meaning 啊， 係喎， 因為係即係樂隊嗰種 rock 又一種啦。咁然之後飲酒本身係啦，即係加啲水落去嗰種又會有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呢個食得都好似幾好啊， 唔錯唔錯。今次 阿波成嚟， 今次有十分， 係啦，好嘢。 所以上次冇十分咩？ 上次有， 上次減翻咯，有對比之下， 有對比之下，上次九分，今次十分， 係啦。咁啊，所以希望你哋中意呢一卷啦，係啊，呢一卷咧，我哋都即係嗰個諗法上面就覺得即係whisky 呢樣嘢本身係好似即係你要一啲時間去即係浸去讓佢要有咁上下年份個味道就會出嚟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幾似即係做音樂好多大家都會係其實我一路都要摸索啊，用好多時間去揾噶嘛。咁喺你哋而家 whisky 嘅階段，其實你哋覺得而家即係叫浸咗一段時間，之前又開咗 show 啦，你哋會點樣形容 whisky 而家嘅狀態咧？你覺得？ 哇！你講得好啱，就係咧，的確對上一次我哋嚟訪問就係我哋第一首歌叫《二話都説》啦。今次嚟已經係隻碟嘅最後一首歌啦。已經經歷咗足足有年幾啦，其實諗翻係啊，都一個長時間啦。本身我哋都冇諗過咁長嘅，但到最後一路經歷咧，就變咗即係去到咁長時間咯。同埋中間你話而家個狀態係咩咧？其實完咗場 show 或者做曬成隻碟咧，其實幾 relax 嘅。因為成件事我哋呢隻碟由第一首歌到今首歌咧，都係即係係一個經歷咗好似高山低谷咁樣啦，經歷咗一個好唔開心嘅狀態，又翻翻去叫自己開心啲啦，就係呢首歌就係叫自己開心啲啦咁。咁完咗之後，而家其實就覺得幾 relax 咯，同埋幾期待之後嘅嘢咁咯。 同埋其實我哋呢一隻碟都係一路做緊一啲尋找自己嘅嘢嘅，即係好似嗰個 whisky 咁樣，我哋一路喺度揾緊我哋自己有嘅味道咁樣，所以就。 系啊，好 好 啊，好 有深度咁 样，系啊，我最有深度嘅节目嚟噶。 咁但系咧，嗱，好多时候大家一讲到 whis 咧，即系讲啊，到底 whis 系点样样嘅咧，就会谂起即系 groovy pop 呢一个嘅 terms。 系， 其实到底在于你哋嚟讲，因为 groovy pop 呢一样嘢好少会喺其他嘅一啲单位上边会听到。对于你嚟讲，你系喺度一路寻找、一路摸索呢一个嘅叫做風格一個曲風的時候，到底對你們來說 Groovy Pop 是怎樣去理解呢？ 其實呢，我們在完了這隻碟之後想回來，我們第一首歌叫做 Summer Sea，的確是很 Groovy Pop 的，即是一聽你已經覺得了，但中間可能有很多歌呢，我們都其實用 Groovy Pop 是形容不得對的個感覺的。所以去到最後尾呢，我們是想過我哋要唔要轉一轉個 song 話，唔係叫 groovy pop 咧？咁佢作咗自己作咗好多名出嚟啦，嗰啲就唔講啦。 我仲諗住問下，我想知道你哋諗過 brainstorm 過啲咩咧？ 好啦，唔好講啦，講啲好奇怪嗰啲名。咁但係去到最後又覺得唔係啊！我哋就算係做一啲你當 alternative 啲嘅，就算 rock 啲嘅，但係中間都會有少少中意 groovy， 即係離唔開個 groove 啊。同埋啊，咁個 pop 就我哋想自己啲歌 popular 啦，即係咁樣理解咁樣 諗咁樣原來。 黄宇山讲的呢个 系，系 听翻主音黄宇山讲嘅。咁所以 groovy pop 又到而家嚟讲，都系我哋嗰个叫做咩啊理念，可以讲 一个愿景咁样。 愿景啦，系咁样咯。 你攞我哋今次俾个字去叫 whisky pop 咯，可以。 O K， 属于你哋嘅，即系你哋用，或者就咁叫 whisky on rock 咁样。 啱喎，呢个名好可以。 随便攞用啊，我哋最中意送啲桥俾大家。系啊，我哋唔收钱，我哋唔收钱嘅。 咁到一个卷轴变咗一个 genre。 系咯，就 叫又可以转啊，我哋。 系啊，系啊。咁但系因为头先都。我讲呢段时间，譬如呢只碟由《二话都说》开始，其实都冇谂过会经历一个咁长嘅时间。其实本身即系点解同自己想象当中嘅个出入，特别个时间嘅长度上面。 你咪讲下， 我要唔要讲下？ 系每个都讲下啦，唔使争， 唔使争啊！ 睇我讲下我嘅睇法咯，咁 样 讲下。 系啊， 因为其实我哋只碟入边咧，又即系除咗《二话都说》啦，同埋最尾我哋首至关重要事情之外咧，其实中间我哋。啱先都講過話係一路磨緊我哋自己嘅聲嘅，咁中間我哋有好多首歌，我哋其實可以好快出到貨嘅，其實但係奈何我哋一路錄嘅時候就好似覺得有好多嘢要去雕琢，好多嘢想加落去，跟住我哋又睇得好細所有嘢，咁所以點解我哋中間會隔咗咁耐時間先翻到嚟最尾呢一首歌咧？咁樣 係 系咯，系咪要补充啊？即 系 指一指， 指一指你咁啊！你继续补充啦。 系啊，其实就系中间开始谂得多咗嘢，即系唔知系咪做音乐耐咗之后，就会觉得每样嘢再要推出俾观众，一定要有啲新嘅冲击咁样，新嘅刺激咁样，要系人哋听得出嘅咁样嘅谂法，同埋上只碟多啲英文歌咧，今只碟即系我哋全部大致上都系中文歌咧，咁就变咗就雕琢喺啲旋律啊比较多咯，咁就谂。多咗好多嘢咯。 有冇话即系做呢只碟，其实都发现你哋创作嘅嗰个过程已经同以前唔同，会唔会都即系而家慢慢 develop 咗做呢只碟方面？哦，原来一只歌出现嘅方法系咁样，因为我知道你有啲歌系砍掉重练噶嘛， 系几大部分都系， 其实系由我哋一开始成立嘅时候，一路其实一路转变紧我哋做歌嘅过程。可能我哋一开始心不思嗰啲时期，就系我哋会。啊！每個人已經作咗一首歌咁樣一個 demo， 跟住然之後我哋攞出嚟一齊 rearrange 啦。咁但係去到我哋而家第二隻碟嘅時候咧，我哋中間其實仲會有一個位係我哋會傾個 theme 先嘅，跟住就坐埋一齊 jam 啦，跟住 jam 完之後先再作 melody 嘅。 係。 咁但係去到其實而家進化到至關重要事情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可以再即興啲啦。我哋不如坐低圍埋攞住支吉他作咗首歌去咯。系、 嗯、 啊，系因为以前咧前嗰几首中间嘅歌咧都系谂、啊、我哋今次呢排有咩想讲，大家有咩经历咧咁样，咁讲咗个 theme 先至 jam 个音乐上去咁、 嗯。 但系到今次至关重要的事情咧，因为最后一首歌啦，我哋全部前面嘅歌都系唔开心啦。 系啊， 咁我哋嘅出发点其实就系想开心，啊、但系奈何咁你知想开心，但系自己个人又唔一定系咁开心嘅时候，系啊，但系又夹硬做嘅时候咧，咁、啊、就嗰首歌就。即系听落好似开心，但系又好似唔好听咁样咯，系啦，所以呢首歌其实都系有砍掉重练嘅成分，咁、哦、就去到最后就觉得，即系有一日我哋系大家斋拎住支吉他出嚟，系你讲下 啲座物嘅呢、這个系 座物系 whisky 咁样嗰啲啦，系啦，真系，咁跟住就真系纯粹弹几个 chord 一齐，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嗯、即系接龙形式咁样。就一次過 你就唱啦， 系啊，指到你就唱咁啊，咁、哦、样成首歌就系咁出嚟咯。今次系啦、 哦 啊，去到最后就用一个最纯粹乜都唔谂嘅状态去做啦，咁样反而就真系有个开心嘅 feel 咯，系啦。 咁啊，譬如指到你嗰下脑里边，就算 process 唔到一啲字，系咪都有啲音去接住嘅意思？ 系啦，系啦，嘅就我哋， 哒哒嘅就系啊。 哦，哇，但系几好玩喎、啊，呢、這个好似 系啊，系啊，几好玩嘅，要唔要一齐玩下？ 你好似嗰啲咩撞机嗰啲，开心翻埋嚟嗰啲咁啊，而家有啲。 三角嚟 嘅，OK 嘅 ，OK 嘅。但系咪因为呢一种嘅创作方法喺呢一首歌至关重要事情上面，所以今次喺 vocal 上面就大家都有参与？因为以往唔系每一只都会全部人都一齐唱嘅、可能最多 backing 啫嘛。 系啊，其实就系因为我哋 demo 听惯咗，每个人都有嗰把声喺里面，跟住就顺理成章觉得，哦，其实我哋又一直都想试下做四人合唱歌嘅、 嗯， 因为大家四个都中意唱歌嘅，其实就咁跟住就啊、哦，又好似几啱咁。咁啊，试下今首歌就真系咁做啦，咁样咯，即系好即兴。其实就系入录音室话要录啦嘅前一日，我哋真系 firm 四人合唱咁样咯， 去到先分，跟住去到录音嘅时候先分边个唱边句咁样。 因为 initial 你四个边个话，不如真系四个一齐唱啦，定大家都觉得今次系需要咁样做咧？ 我谂好似系我。咁样讲一句啦， 你有讲呢个 ideas， 我讲一句谂住戴下头盔讲下啫咁样啦， 然之后倾过 系好喎，冇所谓啊，唱都几啱啊咁样，跟住就真系咁样录咗。 但系通常去到真系即系大家都有一齐合唱嘅成分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唔同嘅 concern 噶嘛，即系例如边一个分边一段嘅 lines 啊，大家嘅占比系几多啊？好多人会计住啊嘛，你自己唔就冇少计呢啲嘅。 定系按翻个游戏边个唱边句嗰 次。好彩我哋唔系女团啫。 系啊，你知佢 计 住噶嘛？ 系啊，我因为最后咧录音室喺录音室嗰度分噶嘛，我哋系咁，我觉得我个心咧系有想大家都公平少少嘅咁样嘅，咁所以都真系有少少你一句我一句嘅，咁所以其实应该系除咗四嘅，除咗chorus 咧太高音啦，所以一定系黄雨珊唱嘅，我哋系唱唔到，唔同你争啦嗰啲就 俾晒 俾你攞去咁啊，咁样咯，咁样分出嚟咯。 系嗱，讲开呢只至关重要事情都可以讲多少。 少少，因為今次嘅監製方面就有高露啦，亦都係啱啱 show 幫你哋做 MD 啦，係啦。咁即係其實呢一個係有即係 show 先啦，即係佢做 MD 嗰個先啦，定話其實係隻歌佢做呢個 producer 先咧 ？show 先嘅喎 ，show 先嘅，係。其實叫佢想佢幫我哋做成場 show 嘅 music director， 跟住就覺得我哋 FF 嘅呢首至關重要事情就係成個 show 嘅即係最後嘅一首 theme 嘅歌，跟住就覺得其實俾高佬做都幾啱啊！咁好似即係唔係淨係齋一首歌嘅producer， 而係成件事嘅 produce 咁樣咯。咁所以就順理成章就叫埋佢做埋歌嗰部分。 係咁，其實一路以嚟，譬如你哋嘅歌監製都會見到 Wiz 去處理。咁今次多咗高佬呢個角色嘅時候，會唔會發現到咦有啲新嘅？因為多咗一個人就多咗，仲係前輩嘅時候，咁個體驗上面可能各自嘅 part 或者成首歌整體都有啲多咗嘅。叫 chemistry 出現咗， 其實應該都係一個好好嘅衝擊嚟嘅，即係有好多嘢，我哋啱先都講啊，我哋有好多嘢中間係要丟掉嘅，我哋加得太多嘢落去啦。但係去到可能高佬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反而當佢喺度監住我哋嘅時候咧，有好多嘢話啊，我覺得呢個咁樣 OK 喎，跟住我哋聽一聽，係喎，其實都真係 OK 喎，唔使加咁多嘢嘅喎，咁樣咯。 係啊，同埋因為前幾首歌咧，尤其係我吉他部分啦，咁之前就已經意識到自己有少少可能啦 over arrange 嘅心喺裏面，即係可能一首歌彈咗十支吉他落去咁樣，唔覺意嘅呢個真係。咁去到後期就覺得啊，要減散。就变咗有少少极端地专登简化佢咁，但系去到我知今次有高佬监制，咁如果真系多咗佢就会出声噶啦，咁我就尽情试下照发挥，即系自己 balance 少少，但系照发挥，跟住到最后佢竟然又唔系真系 cut 咗好多嘢，即系可能真系一两粒音咁样，咁就变相就变咗学识咗，即系。原來又唔係真係要限制自己創意嘅，即係原來喺高佬身上去諗咧，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你哋嘅特色，就唔係真係要冇咗，而係諗下點樣 present 得最好咁樣。 哦，會唔會因為呢個都幾好？似啱啱聽你咁講，就係唔使自我限制咗，反而有一個人好似你肥曬出嚟先，佢再幫你去 model 翻。 係啊， 係咯，會唔會即係因為呢一隻歌都會令到你自己幾個都覺得，咦，其實都真係之後 Wiz 嘅歌都可以考慮一下，有一啲監製等等去合作，可以。又激發咗唔同嘅小天地咁樣。 係，其實我哋完咗今次之後，都真係覺得如果有監製去睇住成件事，即係自己放心得嚟，又喺佢身上有嘢學到啦，跟住又令到自己真係可以 focus 喺自己玩嗰個音樂上，而唔係諗最後製成品嗰個效果，觀眾點樣睇咧？嗰個角度就少翻啲咯，可以。所以其實想嘅，之後想有監製。 係咁啊！呢一首至關重要事情就係喺呢一張新專輯，亦都係即係最尾收尾嘅一首歌，完全係同前面嗰啲 struggle 係完全 冇錯 唔同嘅狀態嚟嘅。 feel 到去到後邊就好似佢哋所講啦，開心翻啦， 開心翻啦， 係啦。咁但係呢一張嘅新碟啦，如是者我們都在黑暗中作樂咧。咁啊，呢一張。碟咧，即系经历咗好多啦。但系其实头先讲哦，以话都说可能系推出派台第一只啦。咁但系喺嗰个 arrangement 即系排序啲歌嗰度咧，我都觉得几中意，因为特别喺中间咧，特别 private song 之后咧，嗰几只咧嗰种 struggle 咧，系嗰种好乞人憎嘅 struggle， 但系你又好中意啊， 拖拖拉拉， 即系两只话要 say bye bye 啦，跟住无端端其实我都仲好挂住佢啊，系啦，跟住话其实你都要放手嘅，跟住最尾就话至关重要事情咧，系享受呢个 moment 啦，我系好中意中间嗰种 struggle。因为嗰个气氛同埋嗰样嘢变化，咁呢一个系咪就系你哋呢年纪里边，其实就系咁嘅状态？ 其实就系咯，其实系完全系好似写日记咁样咧，记录紧咯。即系你啱啱讲得啱，就系又话要拜拜，下一首歌又拜拜唔到，又叫自己拖拉有罪啊，跟住下一首又唔开心啦，咁样你想点咧？咁所以喺中间嘅过程系真系，即系就系讲嗰个上高山，即系系咯，高山低谷咁。 但系呢一份嘅情绪系通常。会可能嚟自整个即系团员们大家集体嘅一个 vibes 啊，定系可能个别团员啊，都会关注住佢呢个情绪嘅上落啊，定还是系呢份情绪系点样嚟嘅咧？即系呢一种嘅拖拉啊，从何而来咧？其实系 可以话咧，因为我哋做嘅歌，我哋都希望四个都有共鸣嘅，咁所以已经系喺各个成员都有嘅问题之中。綜合咗翻嚟有一個大嘅 topic 啦，咁但係咧講白啲咧，其實係有一位成員就特別大呢個經歷啦，係啦，咁 事关佢都要唱噶嘛，即系讲晒出嚟。 系好，通常都系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啦。 嚟啊嗱，系啦，事关 系啦，黄宇生 系啊，事关佢要唱咁，所以佢其实咧个代入感咧都会想重啲，咁、所以就放大佢某一啲情绪位去讲咯，咁样。 咁其实佢定呢一个碟名开始，其实系。即係呢一個有冇得都可以 elaborate 一下，即係如是者，我聞到在黑暗中作樂，其實嗰樣嘢想表達嘅係咩？ 係因為對上一隻碟係我都驚講錯添，之所以我們都在水底裡揭絲，係咁跟住其實我哋嗰個狀態係因為上隻碟到今隻碟嚟講都係好似記錄緊自己比較多嘅，咁、跌到落去水底嘅時候，我哋就諗咁，我哋今年嚟講係咩狀態咧？係咪話浮上水面啊？跟住又點樣咧？但係諗下唔係喎，我哋即係你知啦，中間嗰啲歌全部你根本就係喺個黑暗入面，即係你根本就冇諗住浮上水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哋就諗啊，其實呢隻碟都幾似即係我們喺水底裏揭絲完啦。咁如是者，我哋。就嘗試在黑暗當中去作樂咁咯，即係究竟你真係喺一個好負面嘅情緒入面，點樣都可以揾到一個即係令你生存嘅勇氣，或者令到你覺得個生活都仲有開心嘅嘢咧，咁樣嘅探討啊嘛。 晒我哋今日嘉宾 VC 前嘅派台作品叫《二话都说》新闻，翻嚟继续等你介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由新加坡转抵印尼，继续东盟三国访问行程。据了解，他早上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李家超及随团的特区官员及商界代表亦都与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周刊举行午宴，以及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李家超昨日在新加坡访问期间到一个在当地演出的香港青少年粤剧团探班，表示粤剧是中华文化瑰宝之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特区政府会积极向海外推广。金管局表示，外匯基金上半年錄得1100億元投資收入，去年同期就錄得1654億元投資虧損。外匯基金上半年多項投資都錄得收益，當中債券投資收益580億元，扭轉去年上半年虧損的情況。股票投資收益437億元，當中香港股票投資虧損大幅收窄至48億元，其他股票投資收益485億元。上半年非港元投資外匯估值下調1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28億元虧損顯著減少，其他投資收益101億元。上半年支付與財政儲備的款項為100億元，支付與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的款項為79億元。藝人阮文安是被控在2021年至2022年間涉及煽動行為和洗黑錢，他在區域法院承認兩項控罪，法官將案件押後至下個月11日判刑，阮文安要繼續還押。案情指被告多次在帳戶發布具煽動陳述的貼文，包括針對已故警員和裁判官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防暑措施。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喺元朗安宁路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去翻横洲路方向介乎激扬路至到平汇街之间嘅路段全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翻沙田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新界区在屯门龙富路的回旋处车多缓慢，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在屯赤隧道转车站，还有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屯门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生活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Wiz 嘅两位代表阿 Wu 同埋 Jazz 嘅，咁啊，你哋就推出咗新嘅专辑啦。如是者，我们都在黑暗中作乐。咁啊，呢一张碟咧，其实喺嗰啲歌嘅排序上面，例如第一首就摆《不可救药的》啦。呢一个排序背后嘅谂法其实系点样样嘅？ 因为其实的确第一只做嘅歌系《二话倒说》， 系， 但系我哋将《不可救药的》摆咗喺第一首歌， 系啊。 其实呢个 decision 都快嘅，纯粹系提出一下，跟住大家好咁、样啦，咁、样嘅 feel。我哋感觉第一首歌即系《如是者》，我们都在黑暗中作乐。讲完之后，第一首听到嘅歌，会想系一首又唔系去到最唔开心，但系又有啲即系 struggle 沉沦嘅 feel 去开始咯。咁、所以就将佢摆咗上头。 因为、如果我自己初头即系你未解之前，我去谂咧、就觉得、因为歌词上面即系除咗音乐上面嗰个氛围之外，歌词里边都好似开啲好大嘅 topic 喺里边，即系关于唔同嘅价值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个感觉又好啱做，即系第一只去开、开咗好多道门咁样嘅感觉。 系啊系啊，感觉上就好似系有啲 topic 俾你谂下，跟住先至开始真正个故事嘅最一开头，即系二话都说先开始讲啦个故事咁样咯。 系， 同埋最后呢首歌至关重要的事情咧，虽然我问翻词人咧，佢系冇专登喺词里面去 recall 翻以前嘅、但系我自己第一下听份词嘅感觉，都有好多个位置好似 recall 翻以前嘅某首歌去 struggle 紧嘅某样嘢咁样，例如迷恋啊，好似嗰啲沉沦啊，呢啲字眼都有好似有少少出现翻同样嘅字眼咁样，咁所以就觉得好似几啱咁样咯。 因为始终佢都有填碟里面其他歌嘅时候，咁佢又可能佢都大概知道你咩状态， 知道系啊，知道个状态喺边噶。 系咁而因为譬如一开始不过佢得啦，跟住之后要话都说啦，咁跟住接一首咧 ，Private Song 咧就系一首即系纯音乐。 系啊系啊系。 系啦，呢一个谂法有冇得都可以 share 下，因为 Private Song 呢个名本身其实都接咗要话都说里边嘅一啲歌词嗰个 theme 咁样。 系啊 系 啊。 首先我讲一个最表面的，就是我们未想为什么要博下去二话都说，我们首先为什么会有这样东西出现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适逢那时三周年，跟着我们就整了一个活动，就想跟我们的、听众去 即系 jam 下，即系我哋都知道啊，佢哋原来都好多才多艺嘅，咁、所以我哋就整咗一首纯音乐啦，跟住然之后就揾摆咗喺 IG 用嗰个 views 嗰个功能咧，佢哋咪可以 share 或者同埋 remix 佢啦，跟住所以就可以俾咗呢个活动俾佢哋玩，跟住我哋就再拣一啲人，我哋觉得哇佢好正，我哋可以。即系如果佢 OK 嘅话，我哋就一起摆落去呢只专辑度啦，咁样，所以就有呢个活动出现嘅。 系，咁之后就因为我哋都好想 keep 住每只碟都有一首纯音乐嘅、即系始终我觉得我哋最 enjoy 嘅嘢系玩音乐嗰样嘢啦。咁就试下，即系又谂下同呢个朋友合作，佢系一个 keyboard 琴手嚟嘅 ，Mita 系啦。咁其实佢系啦，到最后我哋就谂啊，呢首纯音乐摆边好咧？好似二话都说后面可以有一个想象空间咁，所以就做咗呢首 private song 咯。 咁但系到实际去真系好啦，即觉得佢好，即嗰样嘢好正嘅时候，咁再真系要做呢一首歌，系咪都系攞翻嗰个原型，然后要 modify 点话，其实都唔需要。太多再改咁樣樣， 我哋係做咗首全新嘅， 係啊， 係，因為都想冇啊，純粹係對上嗰首咧，就覺得好似要需要改進，咁又砍掉重練咁樣啦， 有自我懷疑啊，你班友有自我懷疑啦， 所以咧本身係想用嗰首完全地去放入去嘅，但係最後就砍掉重練，就做咗首新嘅咁樣咯。 咁同佢 jam 個過程做一首新嘅係點樣樣嘅？ 其实我哋已经即系揾咗个 studio， 然之后录低咗， 系， 跟住我哋就 edit 晒所有嘢啦，跟住就俾咗嗰个 琴手 Mita 系啦，佢帮我哋弹嘅，咁我就自己 jam in 落去录低咯。 系啊，但我想系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哋嗰、那个自己 jam 嘅过程咧，系真系我哋完全冇谂个 topic， 冇谂嚟紧 jam 咩嘅。咁我哋就 book 咗个 studio 啦，就三个钟时间嘅啫得。咁我哋就喺个三个钟之内就错。嗰、那個成個完整版本出嚟咯，係啦，咁之後就可能自行喺當中都有保留啲空間，覺得哇呢、這個位係琴係主要，好似幾好喎，咁咪俾即係我哋全部就收斂少少啦。咁到最後就成個 audio track 就俾佢，咁佢自己加佢個琴上去，咁、樣咯，就係、是、咁 jam 出嚟。 啱啱講 private song 呢一隻，因為話冇一個叫主題咁樣，佢即係好音樂性出發嘅時候，你覺得喺做呢一首歌其實係容易咗啊，定抑或其實難咗咧？即係相對於如果有主題向咁樣去做過， 好容易噶， 其實好似都容易 嚇嚇。原因係咩㗎？但係會想知，即係你哋特別你嗰個崗位上面，其實即係頭先講，好快你都話係容易咗，係在於咩？ 因為我係純粹係依靠佢哋俾到出嚟嘅音樂，然之後我自己再 add on 上去㗎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嘅嘢唔多嘅。咁但係我可能有啲位覺得話可以打多啲，打碎啲啊。咁佢哋反而會調翻轉要跟我。咁、所以基本上係。大家一起做对方的主导咯，系捏住大家，咁所以就容易啲咯。 系、 因为其实通常我哋要谂 topic 咧，都系因为有歌词要讲，咁先至要谂得多咗。但系斋音乐咧，我哋其实基本上 jam 出嚟就明大家个 vibe 或者明，即系你想象到个故事嘅 picture 噶啦，已经咁样咯，所以都快咯嗰样嘢就。 系系，呢、這个都真系有歌词同冇歌词嘅分别 啊！ 真系 唔使谂太多啦。 咁有咗呢一首private song 做一个 transition 之后，跟住亦都有之前派咗嘅拖拉有罪啦。咁啊，拖拉有罪之后就有一首 one two three 啦，呢首英文加日文嘅玩法啦。呢一首就系另一首又系嗰啲讲话要同自己讲 goodbye sayonara 嗰只，我好记得，好彩我都识 sayonara 日文啦。咁啊，系啦，即系呢一首亦都可以讲，因为呢首冇派到嘅。 系啊系啊系啊，嗰阵时其实点解会作咗 one two three？呢首歌咧，系 我 哋 想作英文歌，本身 想作英文歌，唔系本身冇特别谂嘅。但系我哋点解会变咗有日文呢？系因为其实系即系谂住，如果可以系广东话就好啦，咁样。咁所以就叫黄雨珊咧，乱哼啲，即系用。你可以用日文嘅 feel 哼，系其实适合啲广东话嘅。但点知哼哼下咧，又真系觉得好日本嗰样嘢。咁不如顺势就加个日文啦，咁样系啦，咁样谂咯。跟住讲个 topic 嘅话，其实冇噶，真系嗰阵时佢黄雨珊唱个 demo 咧，已经系有 one two three 哒哒哒哒，即系佢已经唱咗个歌词出嚟，咁样咯。跟住去到最后，我就即系剪剪接接咁样，然后谂。即系我其实都好 free flow 嘅，可能三个字就写晒个歌词出嚟，就冇就系觉得好似可以有个 message 系，其实 Sayonara 咧今次系拜拜一啲即系烦扰住你嘅人，嗱、好似差唔多，即系好似有好多事咧都系啊 ，kind of 如果用音乐去讲咧就系、是。 你成日会諗住好多嘢去制找住你嘅创作嘅。但我哋就想同啲即係制找住我哋创作嘅人同事咁样拜拜，我哋真係想随心啲咁样囉。呢个 Sayonara 就同第二种人讲咁样囉。可以咁样理解。 所以呢个情况就头先个音乐上面一啲嘅制找或者好多声音呢、這个喺你哋自己身上都真係有长期都出现嘅係咪㗎。 其实都可以话系，都系，因为始终我哋都会系比较，可能系我嘅问题啦，都比较谂得太多嘅，即系始终要做一个又想可以偏向到主流少少，但系又想保留住音乐特色嘅时候，你一定要系有个 balance 喺里面啦。咁变咗要有 balance 就要有谂限制嘅时候，咁样咯。 系 啦，所以就有呢样嘢咯。 呢一样嘢系咪到而家都仲未 拜拜到啊？ 拜拜 唔系噶，有至关重要事情啦嘛，即系开心翻啊嘛。 系啊， 其实真系拜拜到嘅，即系其实真心做呢首新歌之后咧，系我哋个 vibe 咧都变成，即系其实真心可以随心所欲啲啊，即系唔系要追赶啲乜，即系你根本就冇得点样硬碰硬，或者冇得点样你系啦嗰种嘢啦。咁不如真系用你自己最拿手、最随心所欲嘅感觉去做之后嘅音乐啦。咁其实真系好似少咗个限制 所以随住每一首歌嘅一啲推进，系咪其实你都会觉得 Wiz 喺创作上嘅一啲方法，或者可能嗰个心思上都会有一啲唔同嘅 struggle， 不停每一首都改变紧啊？呢首可能我哋free flow 啲啦，呢一首我哋 cool 翻近啲啦，会唔会都系有咁样嘅状态喺当中？ 好似我哋暂时都仲系想 free flow 啲嘅，因为真系经过至关重要事情之后咧，我哋发觉真系太开心啦！做呢首歌嘅时候， 系 即系嗰个回忆系都几难忘嘅。咁所以去到之后，可能话我哋快啲有 songwriting camp 啦，即系我哋会特登留一日咧就喺度 jam 歌嘅。 系 快啲有啦，我哋快啲作歌啦咁样。但我哋作歌就系想 chill 咯，但系即系唔系要去追呢个时势要出歌乜咁样。 以往其實會唔會有時都係即係就算 jam 咗啲嘢或者即係寫咗啲嘢都好咧，都會啊好啦，嗰日完咗個 session 之後，只歌擺一陣先，擺一排，唔知一兩個禮拜都或者幾耐，之後就攞翻出嚟，大家再聽下，唔知啊編下詩，即係編下自己啊，你之前都會咁樣即係聽好多，呢個係咪都係有出現嘅？ 好似都 係咪啦？都係擺下。 不可救藥本身呢一首歌已經係我哋之前 songwriting 嘅產物嚟嘅，但我哋都可能擺咗成年、半年、 一年 係我哋係作。做个底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就冇谂过话要 develop 呢首歌嘅，咁但系点知摆完一年之后再煲翻啊，唔系 OK， 系 点知就作咗首歌出嚟啦。 哦，系即系好多有时好似唔同状态听嗰只歌， 系啊系啊，即系凭嗰排对呢首歌有冇感觉咯？即系突然间撞正有，又觉得做到，咁就攞出嚟做啦。 系系，咁但系会唔会有一个情况，四个人大家因为嗰期状态唔同，大家对嗰只歌个 feel 系未必一样噶嘛？咁系咪要四个人都好有定，或其实有一个好 firm， 其实就都已经可以嘅咧？ 有冇咧？其实又好似通常攞出嚟嘅时候，大家都觉得都可以啊，咁样即系冇乜嗰个。我覺得唔得喎嘅人出現嘅，好似冇喎，好似真係冇試過。 係即係通常大家試過，哇 OK 喎，係 OK， 跟住就繼續啦。係 啦，音樂上 係我哋一啲音樂上嘅，我哋基本上都幾認同大家嘅， 係同埋都幾同步咯。嗰個 中意嘅大家都 係。 但每次去即係攞一啲即係之前寫起咗嘅作品出嚟，大家開個會邊一邊先咁樣，邊一個係邊得最狠嗰個咧？會係 黃 雨珊啊！ 好似係黃雨珊，梗係話佢啦。咁今日講就 係啦，因為喺度講邊個啊？ 好似因為佢係咪咧？係有一首歌咧，我記得係我哋 jam 完之後大家都中意嘅。但我唔記得邊首歌啦。 嗯， 係咪就係不可救藥咧？好似係啊，係不可救藥的嘅。咁我哋去到做嘅過程咧，去到 production 啊，就真係。咁有一次咧，就係佢唔知剪咗個 intro。就覺得一入就入 focal 咁樣之類嘅嘢，但係我哋全部都中意有個 intro 咁樣，咁啊變咗，即係佢就用即係用技術去剪剪埋埋，就覺得咁樣 version 最好喎，咁樣呢種咯。但係到最後都即係又唔係佢哋鬧鬧交，係說服到㗎， 冇採用，冇採用，係 啊，因為三對一冇計啦， 係啦，冇計啦， 都係有 intro。 你話二對二就話難搞啲，三對一就好清楚啦。 係 啦， 咁如果真係遇著二，有冇試過真係遇著二？二对二咧， 有冇噶？会唔会噶？ 谂下先， 其實好難有二對二嘅情況出現，因為我哋一溝通討論嘅時候咧，係好似四對四，即自己有自己嘅立場，冇話同意邊個嘅。如果係要討論嘅時候，咁、okay. 就瘋狂講啦，講到某一個位就覺得。大家、啊、原來你講緊嘅嘢，其實同我都有相同之處啊！大家咪就係想講呢樣嘢咯，咁咪就針住嗰一嚿嘢就繼續講，咁咪咁決定咯，咁樣咯。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揾共識， 真係。 A 同學嘅講法其實同我係冇衝突㗎，係 啊，嗰啲類似，但係個時間長啲咯。 咁啊，頭先講咗，亦都有呢個 One Two Three 之後接住一首，亦都有合作單位訂到住。呢、一首 Leave Taking 啦，呢一首之前呢首都有plug 到噶啦，呢一首 有啊， 系啦，呢一首亦都有冇话一个咩嘅缘分之下就同阿 Daniel 去合作玩呢一首嘅嗰阵时？ 哇，嗰阵时都好耐啦，因为出嘅时候我哋开始做呢个 project 都又好似有一年啦，系有一段时间。但系嗰阵时因为大家各自又有啲忙啦，同埋同时间即系我哋对于呢首歌都比较 free flow 啲，即系冇话一定要而家就出啦嗰啲嗰啲感觉。咁嗰阵时就点解会揾 Daniel G 咧？系我哋好，我哋冇试过有琴嘅加入啊嘛。嗰阵时跟住就觉得哦，如果我哋对 band 有啲歌加个琴，好似好有 feel 喎。 系， 跟住谂可以揾边个啦。跟住我哋系一致觉得 Daniel G 嘅琴咧，佢系。弹得好有灵魂啊！嗰样嘢，即系佢唔系讲紧我弹嘅，即系theory 上点样去转系好听咁，但系佢系好似弹几粒音，嗰几粒音加上去咧，就已经系嗰个 mood 咯。咁、所以就觉得佢嘅加入就令到成首歌系可以好升华，咁就揾佢。 系咁嗰时揾佢嘅时候，呢一首 Lift Taking 嘅嗰只歌，可能我当主题啊，或者个气氛啊，个 mood 嗰时系定咗未？点话都系揾咗佢，跟住再一齐。點樣 jam 咁樣 的定咗個 film 我就係記得，跟住然之後就可能我哋已經做咗個 demo 啦，跟住其實都有 melody 啦，好似 咁份詞係點定落嚟噶？我唔記得咗。 你有份寫啊？ 啊係啊，係喎係喎， 黃雨珊寫噶， 係係其實應該係黃雨珊寫佢嘅感受落去，跟住我嗰啲詞純粹係改一下啲英文嘅，其實我唔係參與度好高嘅，改一兩句同加一兩句咁樣嘅啫，咁樣咯。咁嗰陣時就因為英文歌對我哋嚟講就。free 啲去講嗰個 message 嘅，咁咯， 係， 所以應該係。 同埋因為嗰時推出係近年尾，應該我記得好似啲文案又寫話係一種唔知一個年尾回顧，寫下啲戀物嘢定咩嗰種狀態， 哦、 我記得係。 係啊係。 翻，因為我哋嗰排係一路 keep 住出啲中文歌嘅，廣東話歌嘅，跟住我哋就想回歸初心啦，跟住就有首英文歌咁。 啊係啊係啊， 年尾係非常好， 記得啦記得啦。 而 Daniel G 嘅加入係即係嗰個合作形式係一嚟。你 freestyle 整啲嘢落嚟先啦，定还是系真系会去俾咗一啲嘅 demo 啊，俾个底去听，再俾佢自己慢慢去砌翻一啲位出嚟咁样。 我哋系俾 demo 佢嘅，跟住然之后佢就自己 jam 咗落去啦。 就已经采用啦， 都已经好 OK 啦。其实 系好 OK， 但系即系个。之後嗰階段咧，就係因為佢個琴好 OK 嘅，跟住我哋又想改一下我哋啲樂器啦，變咗 唔得唔輸得，要再寫多少少 夾翻佢啊！想覺得係要 係其實因為佢真係好 inspire 到嘅，佢個琴係即係你冇諗過喺嗰一 part 突然間，我諗住係好 dark 噶啦嗰樣嘢，佢加一個好温柔嘅琴上去，即係嗰下你就覺得我想推進啲啊咁樣，咁我就變咗改咗少少我哋啲吉他其他 arrangement 咯，跟住再掉翻俾佢嘅時候，就佢又覺得。哇，唔同咗咁多嘅，跟住佢又改翻少少啦，系变咗反复咗一次啫，咁样，咁大家每人一次咁样就推出咗咯。 系，但系几好玩嘅，即系听得出，即系好似无论头先讲同高佬嘅嗰个合作啊，跟住同 Daniel 呢啲，好似你哋即系惯咗好多时候四个人嘅时候，有啲新嘅火花又。 系啊， 好似有啲唔同咁樣 樣。係啊，即係永遠都會始終有新嘅衝擊，因為個習慣唔同啊，每個音樂人都跟住佢一加入就會覺得，哇，原來呢啲位係可以咁做嘅咁，跟住又會啟發到咯咁。 咁而呢一隻碟頭先都有講過，就係比即係以往即係上一隻碟咧，特別係就係多咗好多即係廣東話喺裏邊咧。其實難唔難去適應嘅話，其實都冇嘅，一路做住要摸索咁樣樣。 非常之難嘅，我自己覺得。 你做監製 focus 係的確係嘅， 係 係啦，攻擊啦，攻擊啦， 攻擊。咁始終咧， 廣東話詞和英文太不同了，你如果即是不是一個很密的時候呢是很難寫詞的。 嗯。 跟住咁變咗一路作的時候，因為我哋習慣性是用英文 mindset 去諗嘛。咁始終就會好拖啦嗰啲嘢。咁變咗諗中文的時候就始終一定有難度。咁變咗就因為又想 balance 到彼此人的時候佢又有多啲發揮空間咁。咁就變咗改個旋律就真係花心機好多囉。 嗯。 好難啊佢。 完全 feel 到啦，完全 feel 到。咁会唔会变咗哦？呢一啲完咗之后，其实都会哦，就谂啦，跟住即系至关重要事情都一路听到，都对于你哋嚟讲一个好重要嘅一只歌。会唔会跟住就咦？咁会唔会都 inspire 到跟住下一步下一个 phase 嘅时候 ，wish 跟住点样玩啊？咁 嗯。其实呢就好搞笑嘅，因为我哋近排就开始作歌啦，都未曾同人哋讲过呢、這个呢、嗯、件事啦。咁因为我哋嚟緊会諗住去台湾嘛。咁就我自己本身想象嘅 wish 而家大家都好开心啦、 嗯。 第一首作嘅歌应该係会好开心啦。咁啦。咁但係我哋有一日呢就 jam 咗一首应该有机会推出嘅新嘅歌。但嗰首歌呢又唔係几开心。即系摸唔透啊！但系又开心，即系jam 嘅过程系开心， 嗯、 但系又做咗一首好似 moody 啲嘅嘢出嚟咁样咯。 嗯， 咁所以之后作歌嗰啲嘢，即系留翻俾之后。我今日答你唔到之后会点啊？真系 系，但系就咁样顺住去，即系一首整完又再睇下嗰期嘅状态，再下一首，即系会继续用翻呢一种比较即系 carefree 啲嘅方法。 系 carefree 啲，即兴啲咯嗰样嘢。 系系啊，所以呢一只碟都好推介大家会顺序去听，就会感觉到佢哋呢段时间嗰种 struggle 啦。嗰種好乞人憎，但係又講得好重㗎啦，然後最尾就拖翻大家就係啦，享受當下啦咁樣。咁有 Wish 最新嘅呢一張專輯《如是者，我們都在黑暗中作樂》嘅，今日多謝你哋啊，謝謝。 多謝。 Thank you。 唯一的重要事情，要很高兴。 Whisk 嘅至关重要事情，听日5点再见。